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在整个20世纪，有三项颠覆性的科学概念和技术应用，把人类社会引领到新的历史阶段。原子的发现带来物理学的革命，字节的发现带来互联网的革命，基因的发现带来生物学的革命。基因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基因的发现破解了生命的奥秘。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基因史大事记，十大重要事件盘点，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主讲专家马向涛先生，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研究员、副主任医师，《基因传：众生之源》中文译者。现在基因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征服基因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当我们能够掌控和改造人类基因的时候，人类的概念将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后人类时代正在来临。知识开讲基因史大事记，十大重要事件盘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基因既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也是一切生物信息的基础，破解了基因的运行机制，也就破解了生命的奥秘，人类的病理、行为、性格、疾病、种族、身份、命运也就有了更新的答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谈到的是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并且按照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展开，邀请专家点评十大重要节点。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马向涛先生。马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基因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谈到了基因，其实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整个的发展历史过程当中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十大重要节点，是 Top Ten。在节目的一开始，把这样的十大重要节点先跟听众朋友来公布一下，有请。 好，那我们先按照时间顺序说一下。首先呢，从100多年前，大概是1865年的时候，孟德尔正式提出了有关基因概念的论文。大概过了4年之后，高尔顿这位英国科学家也提出了关于优生学的概念。然后呢，过了大概将近30多年以后，孟德尔的理论被人们重新发现。到了1909年，科学家正式命名了基因这两个字。随着我们的时光的发展呢，整个基因理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也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甚至于连我们曾经的末代沙皇的王室也因为基因病、血友病而声名海外。到了整个的20世纪的20年代，美国已经把优生学用于鉴别一些人的一些智商，甚至做了很多粗暴的一些决断。对于其中的一个叫巴克的一个女性来说，成为历史上美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一个诉讼案件。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德国存在期间呢，发生了很多残酷的事件，但实际上这些事件也都跟遗传、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系。二战结束以后，科技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 DNA 双螺旋结构终于被发现，预示着基因结构正式大白于天下。科技迅速发展以后呢，基因到底可以干什么？ 不光是发明了结构，然后呢我们还要讲它对我们的人的健康有什么具体功能，于是呢基因和我们的疾病诊断又出现了密切相关的事情。整个的基因概念，我们的基因科技的逐渐推开，开始对我们人类呢有更多的思考，于是呢全世界的科学家对于人类基因组计划有了更宏伟的一个方向。在2001年，整个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初期完成。大家可能最近都知道基因编辑概念已经是非常炙手可热，但是这项概念也就是最近十几年才得到了迅速发展。所以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基因科技的这种继续的延伸，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成果展现在大家面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的十大重要节点，这里面包含了基因理论的起源，也说到了发展，而且我们还谈到了未来的一些情况。第一，1865年孟德尔的基因概念论文初次发表。第二，高尔顿提出优生学。第三，1900年到1909年，孟德尔的基因概念论文重新被发现。第四，20世纪初，欧洲王室血友病。第五，上世纪20年代的巴克案件。第六，纳粹德国的罪行。第七，1953年 DNA 双螺旋被发现。第八，基因诊断和舞蹈症。第九，人类基因组计划。第十，基因编辑。下面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一个十大节点啊，跟听众朋友做逐一的讲解。对于基因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人类了解由来已久，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盘点当中啊，马博士给到大家的第一个时间点是1865年，从孟德尔开始谈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或者介绍呢？ 因为孟德尔是基因概念的先驱，而在100多年前呢，孟德尔呢其实只是一位修道院里的一位修士。但是呢他平时呢非常爱学习，曾经呢自己还参加过教师资格考试但是很可惜啊，他参加了2次都没有过。所以呢如果按照我们平常的观点来说呢，他也许是一个不合格的一位教师，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神职人员，居然做出了一种惊天动地的贡献。 我们刚才说到了孟德尔挺悲惨的，就是考了2次的教师资格证啊都没有过。在考这个资格证之前，孟德尔肯定进行了一些学习。那么他在考资格证之前都进行了哪些系统的学习，让他能够以后啊在基因的历史过程当中有这么著名或者精彩的一笔呢？ 实际上呢孟德尔呢非常喜欢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然后呢这个呢也是他后来呢到了维也纳大学去恶补这方面的知识，后来并且取得了相关的学历。 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如果说到的是自然方面的知识，那肯定有物理、化学、地理、植物还有动物。在那个时候他应该是算比较博览群书和知识渊博的一位神职人员了。 但是他考试还是没考过 考试还是没考过。但是在基因史里面有他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在基因史当中他的重点是哪些呢？ 孟德尔呢实际上虽然考试没过，但是呢他并不气馁，他呢非常想把他学的知识呢付诸于实践。于是呢他非常奇葩的居然在修道院里边一块自留地上然后种起了豌豆。因为呢他也观察到豌豆有高有矮，然后呢不同的颜色的花在一起，同时呢种子呢还有这种饱满的，然后呢有一些呢看起来质地也不一样，所以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所以呢他就通过这种豌豆这种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称作叫豌豆这种杂交实验，他呢进行了海量的实验，然后呢通过收集这些种子和观察这些不同的颜色也好高矮也好，然后通过观察这些性状，然后想摸出一条规律来。这个孟德尔呢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想通过自己的这种工作呢要总结出一种经验，而这种经验呢慢慢逐渐被后人就发现它是跟我们的遗传有关系，然后最终在几十年之后被人们提炼出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遗传信息，也就是我们的基因。 他的这样的一项啊科研成果，我们现在应该叫科研成果啊，或者说他的一个研究结果是怎样传递给大众的呢？当年有没有受到普通人或者是专业人士的关注呢？ 1865年呢，实际上孟德尔在他所在的城市，也就是布尔诺呢，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并且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把他的成果呢进行了公布。但是很遗憾， 在这个非常复杂的这种公式和他的这种叙述里边呢，没有人去重视他的结果。当然了，他这篇文章也最后写成了一篇长达40页的一篇报告。现在有了互联网，但在那个年代还都是通过一些纸质来传递到各处。但是呢，相信他的一些包括一些经验和一些成果已经得到了一些科学家的关注。 基因大世纪盘点，前面我们说到的是1865年孟德尔的成就，通过种豌豆把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关于基因的概念带给了世人。大家注意，前面是种豌豆，这是植物方面的基因，到后面的一个节点，到优生学的时候，我们已经从植物转到了动物。我们来听一听第二个节点的一些情况，有请马博士。 优生学呢，我们现在都觉得耳熟能详，跟我们的生活呢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这个优生学的概念呢，大概是在1869年是由英国科学家高尔顿提出来的。当年呢，优生学呢其实也很有意思。高尔顿呢只是通过观察，他会发现呢，某一些科学家或者某一些这个名人的家族呢，会容易出现更多的其他的优秀的人，所以呢，他非常感兴趣。 哎，他没听说过中国的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所以我觉得古今中外呢，对于这些概念都是相通的。只不过是呢，高尔顿呢，他的数学非常好，所以呢，他对于这种技术啊非常重视。他虽然曾经痴迷到，他为了描述女性的容貌是美丽还是一般，还是甚至说让他看得不太爽，他是会跟着别人屁股后边，然后甚至让人觉得他图谋不轨。然后呢，他会把这些他观察到的对象通过一些计数的形式来记录下来。我想数学好的人可能跟别人思维不太一样。 马博士，为什么高尔顿对数学这么敏感呢？我知道有一些人的他们的一些不能叫特异功能，他们的特长是遗传的，那高尔顿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是先天的遗传占主要因素，还是他后天的学习占主要因素呢？ 高尔顿对这点也很纠结，因为首先呢，高尔顿是著名科学家达尔文的表弟，他的家庭呢也是出身名门。当然了，高尔顿对此也非常不服气，他觉得自己不光是出身名门，也是跟他的后天努力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学霸高尔顿他的好成绩呢，这个后天的努力占了10%，而天生的这样的一些基因占了10%。不过有那样的一句话说，天才是1%再加99%，说的是99是汗水。那您认为高尔顿他的汗水占了多少%呢？ 我得先去见高尔顿流汗。 好，刚才谈到了啊，高尔顿有特别敏锐的数学的这样的一些才能，优生学和数学是怎样的联系到一起呢？我们接着来了解下面的情况。 在100多年前呢，实际上呢，并没有像咱们现在这种各种先进的手段。高尔顿呢，他把所有的人的这些特征呢，包括身高，甚至鼻梁的高度，他通过这种计数呢，包括测量，然后进行了统计分析。所以呢，他希望能够从中得出到底什么人才能够优秀，什么人才具备什么样的血统。所以这也是他数学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项，以及在这种人类表型上的一个应用。 我们刚才说到了优生学，就在高尔顿的强大的数学才能的支撑下，应该说雏形具备了。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在整个20世纪，有三项颠覆性的科学概念和技术应用，把人类社会引领到新的历史阶段。原子的发现带来物理学的革命，字节的发现带来互联网的革命，基因的发现带来生物学的革命。基因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基因的发现破解了生命的奥秘。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基因史大世纪》，十大重要事件盘点，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主讲专家马向涛先生， 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研究员、副主任医师，基因传众生之源中文译者。现在基因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征服基因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当我们能够掌控和改造人类基因的时候，人类的概念将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后人类时代正在来临。知识开讲基因史大事记，十大重要事件盘点，欢迎收听。基因发展史的十大节点，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了第三个时间段了。在1900年到1909年，孟德尔的内容重新被人们发现，或者说重新被人们关注。从1865年他发布这样的一个关于豌豆的理论，到1909年已经有了40-50年的时间了。是什么原因啊，让他又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呢？马教授，我们来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吧。 后辈的科学家呢，觉得这时候呢，应该为所有的这些现象有一个做一个定论的时候了，所以呢，需要有一些专有名词来为这些呢做一个引航。所以呢，在1905年，有一个叫做贝特森的科学家，正式创立了遗传学这个词。仅仅4年之后，也就是1909年，另外一位科学家，叫做约翰森，他正式为基因命名，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GENE 这四个字母。 在整个科学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也许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在研究着相同的啊事情，对一件事情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名字的叫法，但是最终流传下来的可能只有其中的一种或者是两种。那我想基因这样的一个内容，可能在当时啊，或者是在之后，或者是在前后的时间段，都有人在研究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得以流传下来呢？ 将近在100多年之前，实际上关于这个名字的命名也经过了多轮的 PK。首先是在1905年，一位英国科学家叫做贝特森，他正式把遗传学命名了。实际上这是个开端。而这个遗传学这个词呢，实际上他们都是来自希腊语，它的词根是诞生的意思。实际上它是很贴切，形容我们的一切，我们的遗传来自于某一种的一种生命的延续。到底我们有了遗传，但是遗传的是什么东西呢？所以大家对于这种孟德尔提出的理论，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怎么办呢？于是仅仅4年之后，1909年，有另外一位科学家叫做约翰森，他也在纠结到底是给这个所谓的这种遗传因子起一个什么名呢。很多人说了，我们要向前辈，尤其是像达尔文这样的老先生致敬，那么给他们起一个名字叫泛生子，叫 Pangene。 很有意思，大家想了半天老先生提的理论并不一定正确。于是呢，他把前面三个字母去掉，只剩下最后四个字母，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GENE Gene。 1909年， Gene 这个词正式确立下来，但是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基因到底是什么，长什么样。 为什么基因这个单词出现的时候，孟德尔又被人们重新关注了呢？ 在这几个单词正式被确立之前呢，有三位不同地方的科学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孟德尔的实验的正确性。于是呢，他们在学术上也取得了很多的碰撞。但是呢，我刚才提到的贝特森这位科学家呢，非常伟大，他在全世界呢到处奔走相告，为孟德尔的理论证明。于是呢，整个科学界都为孟德尔的成果感到沸腾，尽管这已经是40年以后的事情了。 基因史大事记盘点的第四是欧洲王室的血友病。马博士，欧洲王室的这种疾病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血友病呢是一种凝血功能障碍的疾病。我们以前呢在手术中呢非常怕遇到这种病人，因为呢往往会遇到不可控制的出血，会威胁病人的生命。但是呢，如果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也许这个病呢让人的印象可能不深，但是呢它放在欧洲王室身上，而且是涉及到很多知名人物，甚至涉到一些大事件的时候，会让我们对这个病呢有一个非常感性的认识。 我们把当年1917年的一些情况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一百多年前呢，实际上在末代沙皇，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儿子，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王子啊，阿列克谢。但是呢，很遗憾，他出生就是一个血友病患者，而且在整个的这种成年过程中啊，一直是磕磕绊绊，经常出现各种意外。亚历山大王后并不知道自己是血友病基因患者，他于1904年夏天生下了沙皇的长子阿列克谢。众人对于阿列克谢童年的病史知道的非常少，但是他的侍从们一定注意到了很多的异常。这个小王子很容易受伤，而且每次流鼻血之后啊都无法控制。尽管他的真实病情啊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从小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随着小王子的年龄增长，出血越来越严重，而皇后呢对此呢非常纠结，并且束手无策。于是呢，有一位这个俄国的神秘主义者，也叫拉斯普京，然后趁机呢，给王后呢提供了很多偏方。当然也很巧，他提供的这些招啊，居然能够当时稳定王子的病。所以呢，当时的皇后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但是大多数俄国人呢，觉得拉斯普京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骗子，而且呢，他反复的能够进入当时的沙皇的后宫，能够对俄国的政治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当然呢，当时的整个的俄国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呢，要远比我们说的要复杂的多，可能也许跟我们的基因并没有关系，但是恰好这两段历史重合在一起了。 马博士，刚才您的这样的一个介绍，让我们普通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正是因为欧洲王室的一代一代的血友病的出现，所以让血友病啊，首先被上层人士所意识到，然后通过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让普通人也了解了这样的一种疾病。 我想呢，这种血友病呢，如果放在这种家庭上面，可能会让它更出名，会让大家呢，对于这种疾病的这种印象呢，包括可能以后的这种治疗呢，会有更多的想法。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亚历山德拉皇后她自己是血友病的基因携带者，但是人们在当时是不是也或多或少的知道血友病的出现和亚历山德拉皇后有着密切的关系呢？ 我相信呢，他们一定会发现这种规律，因为在过去的研究中呢，实际上有人已经画出了在整个的欧洲皇室的这种谱系图，到底谁得什么病，大家在里边标记得非常清楚。 刚才我们说到了欧洲王室的血友病，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疾病啊，我们人类是在什么时间点才更得以清晰地了解这种疾病呢？ 实际上在将近100年前呢，大家只是从症状上发现了这些血友病呢，它的患者呢更容易出血。但是随着我们的研究，尤其是随着这种我们对于血友病基因的认识，我们已经明确了它是一个基因病。现在呢，实际上真正的研究呢，也就是在我们最近也就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甚至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治疗血友病。 现在血友病虽然不能够得到一个根治，但是对于病情的稳定和延长患者的寿命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已经通过基因治疗来大大缓解患者的病情。 我们刚才跟大家盘点的是基因史的十大节点的第四个内容，欧洲王室血友病。第五个事件是巴克案件，这个事件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巴克案件呢，在美国的法律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件。当时呢，大概在将近100年前呢，巴克母女呢被认定为是智障，尤其是其中的这个女儿，居然呢被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了要被执行绝育手术。在咱们现在看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证据来判定一个无辜的女孩她有弱智的症状。但是这个案件呢，当时几经周折，最终居然打到了最高法院，是由法官以8-1的高票数裁定由医生对她执行了绝育手术。这个也反映了在我们人类的发展史上呢，是走过很多的弯路，即便我们对于我们的遗传疾病，即便我们对我们的基因概念已经有了认识，但是还不可避免的会有愚昧的时候。 现在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年的巴克母女，母亲呢因为有不光彩的经历，也影响到了女儿，同时女儿的经历更加让人同情。女儿被强制做绝育手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切断她的不好的遗传链。但是马博士，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啊，能够了解到 当年的人们已经对基因、对遗传有了更加深一步的了解呢？ 当年人们呢，肯定是意识到这种遗传，甚至这种遗传物质，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基因呢，对于人类的健康和我们的人类的后代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呢，想尽一切办法，尤其是在当时这种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呢，甚至采取了一些非常粗鲁，甚至是残暴的一些手段，来想控制，来想为人类的这个下一代呢，展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马向涛博士带来基因史大事记盘点，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这一内容，继续关注知识开讲节目。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为了赋予这种灭绝措施合法的身份，纳粹政府甚至委婉地将受害者称为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其实这个很离奇的词啊，传递的意思是纳粹优生学逻辑在逐步升级，对于遗传缺陷者实行绝育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必须把这些人从肉体上消灭，这就是遗传学上的最终解决方案。到了1939年10月，整个计划的清除对象已经扩展到了成年人，执行安乐死计划的总部就在于柏林动物园街4号，于是这个行动也按照这个地址被称为 T4 行动。 纳粹德国还有希特勒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当时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反应呢？ 很奇怪，在当时纳粹德国呢，有很多科学、医学以及技术方面的精英，他们都表现得非常麻木，甚至于说积极地配合纳粹政府的行为。对于人们呢，实际上这点呢，在几十年之后呢，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叫汉娜·阿伦特，曾经他撰文提出了著名的一个哲学论断，也就是平庸之恶。他指出了人们在当时纳粹统治下表现出的麻木不仁以及随波逐流。 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up.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党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接着，他们抓了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开始抓工会的骨干。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骨干。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出声，因为我属于新教。最后他们朝我来了，可那时候已经没有人。 这是马丁·尼莫拉广为流传的忏悔书中的内容，总结了纳粹主义暴行的演变过程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沉默者的谴责。基因史大事记盘点，下面我们要说到 DNA 双螺旋的发现，马博士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吧。 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呢，大家呢虽然研究了很多关于遗传物质的一些内容，但是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基因，到底是什么东西携带的遗传物质。但是呢，这时候人们已经开始聚焦在 DNA 这种物质上，到底它是以什么状态存在的呢？没有人知晓。几十年前呢，也就是50年代的时候呢，有很多位科学家都在聚焦这个领域，于是呢就出现了我们包括现在还在世的我们著名的 Watson 啊，他已经当将近90岁了，还有当时的克里克以及富兰克林，还有一位科学家叫威尔金斯，他们当时在英国通过各方面的综合努力，最后成功的发现了 DNA 的结构是双螺旋。当然呢，这是一种跨时代意义的，这种意义呢不亚于我们的万里长城，以及我们从阿波罗13号看到的我们地球这种蓝色的弹珠。 为什么科学界给了他一个这么高的评价呢？他对于后世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呢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呢，终于终结了关于这个基因的到底是以什么一种形式来存在的这种疑难的问题，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再去争论了。从此以后呢，关于基因的研究可以走向它的功能研究。 从我们认识或者说我们看到基因到研究，这是一种怎样的过程呢？ 刚开始呢也是看不见又摸不着，后来呢到了双螺旋结构呢，我们就可以开始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能够看到我们的基因。实际上的基因呢就是我们的 DNA 片段。 知识开讲，我们接下来啊要跟大家来讲解一个知识点，来正确的理解 DNA 和基因。 实际上呢，我们老讲 DNA 这三个字母，实际上 DNA 的意思呢是脱氧核糖核酸， 它是由四种碱基所组成，而且它上面携带了我们所有的遗传信息。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再来说一说身边的例子。哎，有人就说了，这妈妈的小宝宝鼻子像妈妈，嘴像爸爸，哎，头发又像谁谁谁。所有说的这样的一些遗传的内容都和 DNA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那这样的一个联系啊，还是来听一听马博士的介绍吧。 孩子呢，他们的遗传物质呢分别来自于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每个人呢有23对染色体。实际上呢，父亲呢是跟母亲不一样的地方呢是有一个 Y 染色体，而呢这个 Y 染色体也是成为男性的一个象征。同时呢，这个基因呢也就是附着在我们染色体上的一个小片段。而我们正常人的话，大概每个人有20000多个基因。 正是这样的基因啊，决定了每个人你的眼睛大还是小，你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你的肤色是什么样的颜色，还有啊，你的眼珠是什么样的颜色。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是父母给予我们的，在我们成年之后或者在我们出生之后就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所以呢，我们总说呢，父母是不能选择的。 说到这一点啊，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基因的遗传，其实在人类的遗传过程当中有一点特别有趣，就说到了身高。那么当然啊，父母能够遗传给你的一些身高的基因，但是后天的影响，比如你的饮食啊，你的体育运动啊等等，和身高也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呢不能把完全呢我们的表情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呢，都归结于基因。后天的因素是有很大的作用，包括大家明显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营养比原来要改善的多啊，这吃草的和吃肉的明显的体格就不一样。 刚才我们说到了 DNA， 说到了我们人类的遗传，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啊，也请马博士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啊。现在优生优育啊这样的观点深入人心，很多父母都希望生一个特别健康的宝贝。您认为啊，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优生优育的方法介绍给大家？ 实际上呢，在这些年呢，我们国家也在大力推行相关的一些健康知识，甚至呢，我看到呢很多都是以国家这种我们的一些指导意见或者纲领，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健康促进来向大家普及这些健康知识，包括很多的我们之前的婚前检查呀，甚至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手段啊，包括基因检测呀，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参考资料。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在整个20世纪，有3项颠覆性的科学概念和技术应用，把人类社会引领到新的历史阶段。原子的发现带来物理学的革命，字节的发现带来互联网的革命，基因的发现带来生物学的革命。基因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基因的发现破解了生命的奥秘。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基因史大事记》，十大重要事件盘点，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主讲专家马向涛先生，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研究员、副主任医师，《基因传：众生之源》中文译者。现在，基因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征服基因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当我们能够掌控和改造人类基因的时候，人类的概念将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后人类时代正在来临。知识开讲基因史大事记，十大重要事件盘点，欢迎收听。这是开讲基因史大事记盘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 DNA 啊，又谈到了现代人非常关注的优生优育。回到基因史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下面的重点呢，就是现代医学的大热门基因诊断。 基因诊断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呢？马博士， 实际上呢，随着大概60年代末70年代初呢，关于包括一些基因克隆啊，包括一些重组技术的发现呢，大家发现呢，这个我们对于基因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们已经开始关心它跟我们的人类的疾病有什么影响，包括基因科技的发展能够对我们人类的未来啊，能让我们人类怎么更优秀，能够给它完善，有更多的指导意义。所以呢，对于这种应用呢，已经是越来越多。而且在70年代以后呢，这种基因科技呢，已经开始用于某些疾病的诊断。举个例子，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关于舞蹈症的例子，这个也是在世界上第一个被定位的一个遗传疾病。 详细的讲解这个例子之前，先把舞蹈症这样的一种疾病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啊。舞蹈症呢，实际上是跟运动神经元有关的一个疾病，它呢在成人以后才发病，然后呢，它逐渐呢会让这个人呢陷入一种包括瘫痪一种状态，最终呢往往死于各种感染或者营养不良，正是因为它在成年以后才发病，所以它在这种基因呢，这些患者呢往往是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它还会不断的把这个基因呢，通过这种后代呢遗传下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现在很多小宝贝在出生之后会做一个基因疾病的一个检测。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种舞蹈症的疾病啊，在那份基因检测当中是否能够测得到呢？ 舞蹈症呢，在中国人的发病率也很低。刚才您说到的关于这种新生儿的足跟学的基因检测呢，目前是一般关于一些耳聋基因啊，或者另外一些几个常见的遗传病的筛查。 回到当年啊，基因诊断和舞蹈症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这段里边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当初呢，有一位叫做Nancy 的一位女士，她的母亲呢因为生病，在大街上呢开车画龙，被警察拦下来了。刚开始警察以为他醉酒驾车，后来最后发现呢，他实际上是一位舞蹈症患者。Nancy 呢，对于母亲的病情啊非常关切，而且他也是到处到全国各地去求医问药。这时候呢，他就发现呢，科学家中呢有人正在做基因定位，然后呢，他非常感兴趣，他通过自学掌握了很多跟自然科学相关的知识，甚至于呢，他在他父亲的帮助下呢，自己孤身一人远到几千里之外的委内瑞拉，去专门寻找相关的舞蹈症患者，然后通过采集标本，想去能够找到导致他母亲患病的舞蹈症基因。 我们刚才说到了女儿在当年啊寻找母亲发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后来的人们是在什么时候对舞蹈症有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呢？ 刚才讲到 Nancy 呢，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的时候，实际上是在1979年，但是等她真正完成这项工作，找到舞蹈症基因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了，中间已经飞快了过去了十几年。舞蹈症基因呢，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基因定位技术被确诊的人类遗传病。 接下来的时间节点已经到了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198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 这时候呢，科学家呢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一个个别的一个个体的一个研究，他们想了解整个人类整个基因，我们也叫基因组。这20000多个基因到底都在起到什么功能，它们到底都在什么位置。于是呢，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他们坐在一起，他们正式启动了一项宏大的计划，也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 这是一项当年非常宏大的计划，可以这样说啊，是耗时费力，而且呢还牵扯到一个多国的合作。为什么要开展这样的一项计划呢？对我们人类有着哪些的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得以实施和进展呢？ 以前呢，大家的研究呢更多的是单兵作战，后来呢，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呢需要大家通力来协作来解决。我们现在呢需要把我们的人类的基因组数据呢变成一部百科全书，而这部书呢大家都可以看懂，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我们需要的信息，并且能够为我们人类的以后的健康和疾病的治疗找到一部公认的一部指南，这就是它的意义。我们现在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我们就有了一本百科全书，就有了可以供我们研究以及对于我们人类疾病进行探究的完美的参照物。 基因史十大重要节点盘点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十个节点，基因编辑的内容了。 实际上呢，基因编辑呢也是最近十几年非常受关注的一个概念。 尤其是在最近呢，大家可能看到了很多报道，有更多的一些新的进展。但是呢，这个基因编辑这个四个字呢，就像这个编辑一样，就像我们在使软件一样，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一些，包括一些酶、一些方法来处理我们的这种靶基因，然后在一些特殊的位点，我们可以切断它。同时呢，我们可以把外源的一些物质呢，通过一些粘贴的方法啊，就像我们的鼠标的右键一样，剪切、粘贴一样，然后进行编辑甚至复制，然后呢形成一个新的基因。基因编辑实际上呢 ，gene editing 就是非常形象的反映了这个过程。2012年呢，有两位科学家呢，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已经发表了关于基因编辑的研究数据。但是呢，这一技术呢，目前呢还有很多的风险，比如说剪切的基因可能发生错误。所以呢，在2015年举办的国际峰会上呢，与会专家提出了，他们要呼吁暂停基因编辑在临床领域，特别是在人类胚胎干细胞中的应用。本次会议上提出的很多限制条款呢，实际上呢，希望人们能够从伦理、政治、社会与法律角度做出综合研判之前，要对于此项技术进行限制。同时他还要求对于科学及其未来进行公开评估，同时也坦诚我们正在逐步接近永久改造人类胚胎基因组的目标。 基因史的十大重要事件盘点过之后，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马向涛博士，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吗？ 基因科技发展史呢，只是我们人类在几千年前赴后继中的一个缩影，它承载着我们人类对于未来的期盼和梦想。 感谢马向涛博士的详细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介绍了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下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健康的内容带给大家，也是一个新年的提示。2019年的元旦即将到来，目前正是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等传染病的高发季。假期走亲访友、外出旅游和聚会等人员流动聚集，将会增加疾病的传播风险，存在各类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为了让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节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大家，第一要充足休息，合理膳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避免过度疲劳，还有要注意个人卫生，室内外的温差过大的时候，外出要随时增减衣物。第二，外出饮食需要注意饮食卫生、饮水卫生，带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馆就餐，不食用腐败变质的食物，还有超过保质期的食物以及饮品，要注意膳食结构均衡，食物种类丰富，三餐规律饮食，吃好早餐，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儿童、老人和患有慢性基础病的居民，尽量不要到人多拥挤、空气流通不畅的公共场所。第四，慢性病患者在节假期间仍要按照日常的规律起居、饮食和运动，保证睡眠和正常的作息，保持情绪稳定，并且严格按照医嘱服用药物，不要擅自停药、调药。第五是尽量避免接触流感样病例的患者，如果需要接触，应该尽量的佩戴口罩。出现流感样症状加重的时候，应该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诊。患者外出去医院的时候应该戴口罩，以免传染他人。第六，外出旅行的时候严禁食用野外捡食的死因不明的禽畜、不认识的蘑菇和野菜，还有到农家乐游玩的时候不要自己屠宰禽畜，并且远离屠宰现场。第七，外出旅游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以及预防措施，特别是前往疫区的时候啊，更要做一些防护，像蚊虫叮咬等等的防护。从疾病流行地区返回的时候，如果在2周之内出现不适的症状，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自己的病史，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最后要说一说不招惹陌生的宠物、流浪犬等等，一旦被咬伤，应该及时到正规的狂犬免疫预防门诊注射狂犬疫苗。肺炎球菌性疾病一直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是导致我国老年人发病和死亡的重要病因。肺炎球菌主要在人际间经呼吸道传播，并可以在人的鼻咽部长期生存。从2018年12月25号开始，北京市将在65岁以上、本市户籍或者是具有北京市社会保障卡的老年人中，逐步启动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免费接种工作。